情不停站，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你不要失望，当机会尝试为了最美的平凡。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让我来看看公众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来报道了。比如说 Mr. 白、鲸鱼、考拉、雨香、茶之然、梅子、泪雨尘缘、料事如神，还有宋丽留言说昨天忙得团团转，刚刚呢也是回听了昨天的大学生专辑，现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他说这么温暖的节目一口气听两个小时不会嫌多的。最后关键在最后一句，他说明天呢是周六了，他要去见到女儿的男朋友。为什么你一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跟着你一起紧张呢？还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报道了，比如说圆圆、 Cherry、 劳尔以及 Easy Time。 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下方的留言栏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在周五的中午你希望点播的一首歌名和送出的一份祝福。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Easy Time 今天的留言，他说希望点播的是张磊的这首幸福一家人。因为前段时间的天气比较多变，使我的家人也是接连出现了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所以也是希望再次点播这首歌吧。只是想说家人的健康才是我们最开心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12:07 Easy Time 的点播来自张磊的声音。 理想才是唯一，我忙着去追寻，忘了身后风景。时光中那长长的脚印，那沉默的背影和拔剑的手心，原来那些一场总会发生的事情是我一直忽略的真心。原来你曾 幸福我会永远珍惜， 你给的幸福我会永远珍惜。 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我特别理解刚刚 Easy Time 的留言，他说家里面的人接连的生病很担心，的确是这样，包括最近我的同事家人朋友也是，好长时间不见了，但是突然见面就是哎，这几天频繁的咳嗽或者说有鼻音等等的，包括我的声音今天你也能听出来还是有一些鼻音的，早上可能还是因为稍微有点着凉吧，这个感冒就是反反复复，所以一定要提醒各位多穿衣服多喝水，千万要多喝热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让我看到这位朋友春意盎然。他说昨天晚上呢做梦，梦见父亲不在了，虽然说是一个梦，但是醒了之后还是觉得特别特别的害怕，眼泪就一直不停地流，特别难受。春意盎然告诉我们说，他的父亲呢今年70岁，虽然说只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但是他勤劳善良，而且呢热爱运动，经常呢会打乒乓球，每周会约一些朋友到体育馆去切磋一下，还特别喜欢唱歌，跟家人出去玩的时候呢也都会在开心的时候唱上两句。春意盎然说，他的父亲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而平凡，但是热爱生活的人。现在他已经请假回家去看父亲了。今天希望点播一首《牡丹之歌》送给他，祝他和我的妈妈身体健康、幸福快乐、长命百岁。也想对他们说，我爱你们，你们就是我们姐妹几个最大的幸福。接下来我们将听到在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当中这首歌曲《牡丹之歌》，来自公众平台上的春意盎然的点播，关于昨天的一个梦，但是我也相信你的家人你的父亲是一定身体都是好好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好好陪伴他们就好了。也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像他们一样分享一下你在生活当中你在梦中或者你在心里面的一些感想和祝福。 娇美的生命哪有这

他说他现在正全力以赴地往妈妈那里赶，想送一首歌给妈妈，争取在到家的时候拍下照片来和我们分享。他说希望妈妈能够为自己感到自豪，他更希望妈妈能够幸福快乐。点播的这首歌我们都会唱了，这是从小都有印象的一首曲子，在12:23傅怡子贵点播世上只有妈妈好，生日快乐。如果你也希望像这些朋友一样在节目直播中来点播一首属于你心中的祝福，属于你心中故事的一首歌的话，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屏幕下方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歌名以及祝福的话语。接下来我们进入广告之前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平台上的石磊，他是第一次点歌，这个想点歌给猪八戒，想对他说谢谢你，你肯定懂这句话的意思，祝你在今后的日子里一切安好，送你一首雪落下的声音，来自大美丽。 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逻辑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叫亲亲，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花那么安心。 我国西最南会选手西海峰参与566番的成绩入国金牌。 我们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体贴。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如果你也想看到刚刚有一位朋友分享的自己领养的小猫咪的照片，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回复关键词暖暖。同时呢，你也可以分享一下，如果说你给这只小猫起一个名字的话，你会起什么呢？我刚刚看到了很多很多朋友都说直接叫暖暖得了，还有朋友说可以叫蓉蓉，还有人起了一些很奇怪的名字，我就不念了。待会儿把这些名字我都发给这个玉莹，让她来选一下吧。你也可以来看看照片，来起一个你认为比较喜欢的名字。因为说到这儿啊，我觉得起名字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起的名字呢，不见得你以后会经常的去这么喊它。比如说我们家的猫叫瓦丽，我有时候会喊它丽丽，会喊它丽哥，有时候还会喊它胖头鱼，因为呢最近刚刚过了6个多月嘛，会脸会很胖，肥肥的，就感觉脸整个人就整只猫就感觉慢吞吞的样子，而且觉得很可爱。欢迎各位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我们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 Pineapple 的留言，他说现在是在去开会的路上，这个周末很不幸停休了，本来订的出去玩的车票什么的都只能退掉了。今天希望点播一首田馥甄自己的房间来安慰一下自己，希望他能够早日再开演唱会。 是真，什么是假？关起门，不要对自己说谎，让心里就躺在地上，将痛的脚晾在床上。 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 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接下来进入我们节目的有声来信环节，先来听到的第一封信是来自早早的声音。 主持人你好，我想为我的朋友远在深圳的七姐点播一首歌曲，我想送给她一首来自王菲的《我愿意》，我希望她在新的一年里能遇到真正她愿意为之付出的人，不要再遇到让她伤心的事情，她能在新的一年里每天都过得很开心，然后时不时生活中就出现小惊喜，我也祝愿我们的友情天长地久。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转眼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愿意为你，愿意为你，我愿意为你忘记 有很多朋友都在公众平台上发来了留言，比如说赵娜说非常喜欢 JJ 林俊杰，从他出道就一直很喜欢，也希望点播不为谁而作的歌。还有呢，比如说 UP 鹏鹏，他说最近感觉自己很失败，不管是工作还是感情方面，也知道自己是不够执着，不够肯定自己。今天希望在节目直播中点播一首林俊杰的《爱情多脑核》来安慰一下自己。不要这么伤感啊，12点48分，那想想今天是周五，过了今天之后就是周末两天的开心时刻。《爱情多脑核》送给两位分别都喜欢林俊杰的 UP 鹏鹏和赵娜。 往事在每一夜，陪伤心人入睡。爱怎会疲惫？你一去不回，你的起点，也许是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 一点时间，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封有声来信，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个声音是来自平台上的壮壮。 主持人好，今天我想点播一首陈楚生的《风起时想你》。最近刚刚离职，跳槽到了一家新的公司，薪水比以前涨了很多，但是我的个人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希望在这个冬天能够收获爱情。 最后一首歌来自陈楚生的《风起时想你》，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明天早上8点锁定 FM97.4 音乐加速度，周末早间的8到10，我会陪伴各位2小时的出行，为你选择出行的歌单。今天节目最后呢，还会有一个小惊喜来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刚刚聊到了小猫咪，我也找到了一个自己昨天才录的一个小视频，在公众平台上分享给各位。你可以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下方回复关键词瓦力，上房揭瓦的瓦，瓦力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了。这是他昨天在加湿器旁边给自己做 SPA 的时候被我逮到的。好了，我是思萌，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明天早上见喽。 总让我想起那时别离情景，你的眼泪是那样晶莹透明，每一滴在我心里，每当温柔的风总让我想起你给过的甜蜜，我们好不容易鼓起了勇气，却抵不过命运。